禮拜四晚啊，熱血大球場進擊的港甲啊，今日啊主持有啊抱病嘅 Gavin，Hello， 永遠都唔死嘅阿咪啦， 梗係唔死啦， 小麗卡神啦，同埋左手邊 你冇咗一個， 我為女死，為女亡。 有情人終成眷屬，冇情人唔去打雀哥哥少一個。 為女死，為女亡啊！為女搞到去病床嗰邊而家。 即係病咗一個又，一個小病啊！呢個重病。 系呢、這个病，好在你哋冇乱咁讲嘢啫，真系几惊 Billy 唔喺度，你 其实咧 咁讲嘢啊，真系 翻咗嚟啫， 我梗系要翻嚟啦。 早排睇中央视频咧，就系东莞数， 系咯， 佢又话成日东京睇咩日本系列嗰啲，佢东莞根本就系 东莞， 所以我病我都要翻嚟，我费事你哋两个妖言惑众喺度， 又话肚屙嗰啲冇象征嘅，唔通攞啲证据出嚟啊？冇啊， 攞屙出嚟俾大家睇，嗱我屙咗。 你知你哋两个讲嘢冇谱噶嘛？ 唔系冇谱，好合理、啊。 老规矩，边个唔喺度讲边个？ 国际惯例。 所以我病我都要翻嚟啊！ 几多年翻嚟？有见到做下惯低都系咁噶 啊，系啊！ 你惯低我都系讲你噶啦，有咩问题？ 其实个个都病啊，因为呢啲。飲完你盲都開眼嘅藥材， 你睇我幾精壯啊！所以叫你威啊，綠道真係去睇，去旺角場睇波啊！又落雨係咪先？ 篤波綠道，你傻傻地，我又用開八度嘅， 好威咩？得你個樣睇咩？ 唔係咁講，咁即係證明身體健康係好緊要，即係多講一句嚇，講到底，即係希望各位讀者，即係各位觀眾，能夠即係保持身體健康啦嚇，即係 身體健康啊！ 梗係啦，要 先睇下你幾虧啊！ 佢都唔算虧嘅啦，虧 哇， 虧咗都喺度。 上次又沙聲又肚屙，其實佢百毒正係毒嚟嗰個人。 唔係，我讀嗰日咧收咗麥之後，佢落咗北河街，唔知做乜鬼喎。 係咩？所以北河街咩？ 我都話啦，我病我都要翻嚟就咁解。呢兩位大哥都亂咁講嘢啊！真係 好時作睇住， 真係因為佢同一齊，佢帶佢去噶嘛。 唔係佢帶開咗， 你影響咗 Billy 嘅聲譽啊！真係 好窒啦！ 誒得啦，快啲講翻正經嘢啦！ 有正題啊，正題啊！ 係啊， 整場南華先啦，又係 阿冠啊， 阿冠啦， 阿冠啦，快手講咗佢啦，出曬一手足唔該， 第一張唔該， 係啦。快快手手 講 佢 先啦， 咁 終於出局咯喎！ 咁啊，南華就喺亞冠附加賽第二回合作客泰國春武里0-3不敵啦 好親啊！呢、這個係輸個波之後喺度，可能教會嗰啲祈禱咁啦，佢哋好似係嘛？ 張武春教練依然神色好凝重。 首先嗰邊電視台整蠱佢嘛，成日咧場波就影住阿張 Sir 嗰個客 個大頭 嗰個來賓請上 前。啦，係咪先？ 木口木面啊嘛。 係咯，未輸波又好似輸咗波咁，輸咗波更加輸 得金。你未開波，你大即係球員見到個老細嚇，即係生意失敗咁嘅款喂。 唔系，咁佢不嬲都系咁严肃嘅， 急屎嘅啫。 佢个样就， 但系阿 Gavin 你好嘢喎，时间都中埋咯，二十分钟唔够。 上个礼拜我讲话二十分钟之后失手啊嘛，上半场。 我明，但你输咗另外一份咧， 有咩所谓啊？嗰啲嘢 就话啦。 咁你17分幾就输个头槌啦，人哋喺左路斩入嚟， 即系人哋 个前锋。在12碼點衝入嚟就搞掂個高勁進， 人哋好似 頂入 及到啊！李志豪又集廢咁，真係 一夜話推就推啊！我 真係站住喺佢嗰邊玩嘅喎。咁呢場波兩個啊，沙拉文啦，3號同埋11號啊，高華高兩個喺佢左邊，即係佢我哋嘅防守右邊啦。李志豪嗰位就 係單奪單， 因為好不幸啦，好狂居。 有可能你真係轉咗啊高勁進踢中堅咧，佢依頭槌咧真係麻麻，真係得個高字咯。 即係威哥，威哥又猛過我，同你爭拗啦。高勁佢廢，但係咧，因為李志豪更廢，令到佢仲慘啊！喂，斬住咧，佢未俾人出。 嗱，第一個波都算啦，第二個波，喂，有咩理由陳偉豪一打三啊，大佬啊，阿高生你去咗邊啊？我哋而家喂 喺前處咯。 个镜冇入镜，根本都冇入镜。 大佬， 我要睇慢镜头我先见到佢啊！ 亚冠啊嘛，佢现场睇。 哇，又收住出场费， 系 咪先？喺最近嘅观众位，喂，你想点啊，高生？ 唔系啊，但系其实你话高敬俊有出咗问题啊？其实嗰个波咧，基本系死球嚟噶嘛， 系死球。 你基本上你成个。南華其他球員嘅企位 有心裝越位 都已經係有問題嘅啦。 點解 你哋點解你哋會唔跟翻住啲球員？任其實入邊禁細禁區入邊嗰三個春武里嘅球員咧，其實有兩，我記得好似有兩個其實喺12碼點衝入嚟嘅，其實 係慢慢涉車先衝。 基本上你其他嘅球員根本就係冇留意過對方嘅球員， 我自己估計就係佢想裝越位， 但是有人就大家不 怎麼會裝得到越位啊，那個波很難裝得到越位啊。 但我真的我那個波真的很離譜，即我自己看直播， 即我只 有怎樣啊，你 即我只有說他基本上這個責任不是後防球員的責任、 uh-huh. 但是 其他的中前場球員回到來防守的球員都有責任咯， 好像 意識有問題啦，簡單來說 這就是本身他的整隊波，你季初不做，你季中才增兵過來搞好隊波，就現在這樣 咯，不是啊，你看到別人的整體合作同埋每一下嘅各球嘅戰術都有曬佢嘅嘢， 有條方喺度， 有條方喺度點樣做噶嘛？但係而家你南華除咗上半場頭嗰十幾分鐘係 十分鐘啫，咩十幾分鐘 的？ 你真係 望落去感覺好似幾好，好似工人咁樣。 多鬼啊！ 其實呢個最老襯嘅你。擺明下風波你作下人哋，你梗係守住先啦。人哋引你去，你又真係死去攻嘅喎，死老襯。 所以咪好快輸第一球咯，因為佢就係打反攻人哋攻唔到啊嘛，跟住俾人打翻轉頭。 其實上個禮拜我哋節目都講過呢個春武理好擅長就係兩翼側擊加對角線斜傳，教埋你點打，你班友。啊！啲防守紀律真係差到鞋要出腳嘅，唔好飆啦呢啲波。 唔係啊， 尤其是你知道，你飆嘅你嚟翻唔到轉頭咧，又嘥出。 人哋嘅動作實在太過快啦，即 係 對港甲球隊嚟講， 佢哋打速度阿逼嘅啫嘛， 係啊， 夠噶啦，已經夠。 基本上佢嘅身形唔係太過高大。 入波十號嗰個老妖球員， 除咗個前鋒，除咗個外援前鋒， 咩啊？你個 係大隻啲。 人哋大隻快啊 嘛，其他嗰啲你後面嗰、那個出埋你嗰個黑人中堅啦、 啊， 嗰、那個瘦瘦削削，我初頭以為哇依、這個得唔得噶？哇原來依條友包位好準嘅，殺波又準，咁你邊個打一人速度又好？ 上個禮拜我喺節目都講到明，呢個庫尼亞係老鼠仔嚟噶嘛，擺兩隻同類型嘅中堅都係打位嘅，轉身又慢，又是高身， 冇咁高大嘅老鼠嘅，唔係用老鼠仔形容。 速度型啊嘛， 咁佢都其實拍 埋對比起嚟講係真係好 大件嘅喎， 你擺兩個同 type 嘅同類型，即係打路數，所謂打路數嘅後衞，嗱大豪啲路數 OK。高山我就不明白他究竟是打路上打标榜， 不是啊，你大豪几劲都好，你拍住有两位仁兄是发紧梦的，你怎么救都救不到的 了，怎么都死了，是你第二个失波两条都没入镜的， 即我觉得其实計表現，即四個後防嚟講咧，即係阿大豪同埋阿郭建邦都已經踢得好稱職㗎啦。你即係一個郭建邦，始終佢唔係正宗嘅左閘出身， 拍探一路都拍探， 係工場拍 到一路長拍。咁你話你對住依啲比較高水準嘅球隊嚟講咧，以佢防守咧已經 OK 㗎啦。不過李志豪咧，我真係讚又讚唔到佢，但係你話踩佢咧， 攬到 我 咯。 你話我踩佢咧，都已經冇得好踩啦。 因为 即系 咁你踩死咗啦， 因为大家已经睇到佢系 病入膏肓啦， 你叫佢打右闸更加系呢啲雷仔嘅嘢翻个转头噶， 咁啊真系好唔好彩咯！啱啱阿泽霆锋又 水土不服， 咁啊唔通阿出阿 Jack 咩？出阿即斯嚟衰多两钱重添啊！真系 出肥 积，其实。你想想如果當喂我去而家先組軍又冇啊，李志豪又成仲少人咁咪即係其實到 時係啊， 其實根本南華就唔夠人嘅。你最大問題就係話你當中你執唔到聶霆鋒，你就冇 plan B。 你季初唔係啊？你諗翻季初嗰陣啊，如果你 唔好講啦，大佬安達打中堅或者玩佢咩？ 祖爾嗰啲， 安達打右閘， 打過中堅啊，對飛馬嗰陣 打佢兩把添， 打鑊佢啊！ 得，阿老細留言啦。 唉，即係當阿老細好咗先啦。阿莫爺先話春武理球無論速度同把握力都係南亞之神，咁梗係啦，大佬。你睇下季初你買個巴里翻嚟，你入幾多球我都話你唔合格啦。 嗰啲個人意識好好嘅，你留意下佢哋冇波在腳咧，走嗰啲位咧，啊亞洲嚟講，泰國真係進步咗，其實開始。 你話我哋有時上 YouTube 睇翻啊，以前香港對泰國啊，有 以前就五波啊，而家變咗一波啦。 鄭少聰年代啊，話、哦、入你就入你啦，嗰啲波係咪對泰國隊？ 話你老龍 先，鄭少聰嗰個年代嘅香港隊對泰國根本啊，泰國隊都冇得打嘅。 但係你阿 Q 啲咯，咁你三年前就係3-0，咁而家冇退步嘅，我哋都 都係輸三球啫。但係人哋用咗幾多力，你自己心照啦。講真， 即 係入完第三球之後，成隊出冇嚟放慢嚟咗，我都唔自在。 玩你咁喺度， 即係可以咁講啦。你話南華嘅攻擊 進攻方面卡古特和巴維斯都 盡曬力啦，卡古特 盡曬力 啦，中後場佢哋中場你見到淨係抌俾佢算數。 巴維斯已經係做咗好多功夫嘅啦，進攻方面。 佢其實比預期中好，我覺得呢個巴維斯。我離開頭以為第一場波以為佢唔係好掂咁，即係攞 MVP 啊，原來你睇落 我都話係得嘅，呢個球員係得嘅，個基本功好啊，個意識好同卡古特。 即係而家最突攞啦，即係嗱局啊出咗啦，大家向前望啦，即係嚇而家降價， 第二張 降價去打亞協咁啊 G 組對手啊有啲老朋友嘅。缅甸的仰光聯 26号啦， 咁就 二月廿六号 第一场就 主场 零平水泥， 零平水泥呢队首次参赛，咁啊上届越南足总杯冠军，而跻身呢个亚协分组赛咁首次出战嘅。OK， 咁啊另外两队熟悉少少嘅，不过仰光联啦，上届16强就1-5不敌印度嘅东宾高啦，咁啊分组赛就系神曦嘅，咁如果攞料就可以问问神曦啦吓。咁啊加兰丹上年就系16强分子啦，咁啊。上年0-2就不敵傑志啦嚇，咁其實南華如果分組賽後防唔係真係太過甩碌嘅，出線應該唔係問題嘅。 出線就唔係問題，你再出到翻16强，又係對翻嘅泰國啊咁嗰啲。 16强應該係對 H 組嘅，咁但係 H 組咧就嗱，即係睇都講一講埋啦。傑志嗰組就包括有但芬尼流浪啦，呢隊上兩屆亞協分組賽都順手包尾嘅球隊啦嚇，咁啊另外就係、是。內比都啦，呢隊緬甸嘅亞軍球隊咁啊，首次參賽啦。 其實緬甸球隊依兩屆都表現嚟講都 OK 嘅。 仰光聯上年都係啊，都係啲 唔係太過差咯。係啊，啱啱先再重新再出發咯。係 啊，咁啊，另外有隊 佢咪攞個咩獎嗰時，夢幻咩進步獎嗰時，係 嗰啲亞洲足協嗰啲啊。 另外咧就有一隊私人推介嘅印度嘅蒲拿，咁呢隊波雖然話首次參賽印度聯賽亞軍身份參賽啦，但係睇翻。他的外援不差的，本身來包括有就是前澳洲布里斯班斯敲的中場這個詹士美亞啦，那是10號仔來的，另外呢就是有科特地亞進攻中場杜亞比爾的11號，還有呢個英格蘭後衛仔安格斯就是曾經踢過瑞格的加爾斯，最厲害的那個就是說曾經踢過利雲特和保頓的荷蘭箭頭列加，那我好想看看即張敬真究竟最奶幾場嘢咧？嗱，而家出3場啊，奶3場啦。上個禮對住呢個 太陽，都係贏波啊！ 亞協員又去噶啦，咁就下一張相啦。 下一張相啦。 提大家，南華係第一場主場係大球場， 主場先 其他嗰兩場主場係旺角場噶啦，去咗。 OK， 咁啊，講翻啊，講開傑志，講傑志場波先啦。 講埋啦，講埋傑志。咁啊，張敬真就第一個失波就 唔係聯賽啦。講翻即刻先，就太陽飛馬主場對傑志，又係旺角場。咁呢場又係傑志贏2-1啦。 2-1啦，係啦。但係問題失球咧，冇。不好意思啊，張敬真，你都是要孭鑊的， 他真係戇居居咁睇住，睇住個波 再睇咯。你盧君怡點頂啊？拉斯石去玩佢啊？ 系咪先？佢罗君怡都估唔到佢你闹个大佬啊！你 我估你 中 坚 嚟喎， 跟住话，所以话呢个张敬真，唉，你打下协你死得噶啦！对住啲对住头先讲个列加， 睇佢啲访问啊，嗱，美聪嗰啲好坚持呢个又做波好又话成，我真系睇唔到。 喂，你做波好冇问题，但你作为一个后卫，你防守嘅职责系咪要做翻啲先咧？ 可能佢哋有阴阳眼，我哋有啲睇唔到嘅嘢，佢睇到啦。 犀利，唔系可能佢日对夜对咧， 日对夜睇到。 但系问题就系话，喂，大佬啊！出三場奶三場嘢，命中率100%，喂， 嚇都兜轉身嘅佢啲真係， 好簡單，我都夾埋你踢咯， 喺佢個位去噶嘛， 對住你嚟斬咯，係咪先？ 林莫希借佢一球啦，呢場一球啦， 啊，所以真係你諗你啦，即係傑志條後防啲亞協，你睇下走得幾遠啦，你批唔好話批死你啦， 一路走嘅啫， 一路早唞啦 嚇。睇嚟飛馬呢場又係自己戇居嘅，輸 唔入海咯，兩個波，我第一個波有咩理由？ 啊，第一個波就唔算，第二個波算曬佢啦，洗定佢。第一個波都成個後防好亂嘅，角球嗰個守防方面， 需唔需要四大護法包圍啊？巴倫古素咧，最大問題你四大護法包住巴倫古素，你出型都可以流喎。咁你想點？佢仲要拿拉斯成，大佬你想點？ 唔係啊，最得意咧就係依場波咧，摩域治咧後備嚟， 傷咗 係 咪？傷咗啊嘛， 即係你擺啊鄧景王踢中堅咧，咁就 鄧景王有咩？你叫鄧景王啦，大佬打中堅 大鑊㗎咧，你靠斯殺一個點頂啊？係咪先？你 斯殺都啱啱好翻啫嘛， 你仲要出埋黃炎坤添，即係集。 唔係黃炎坤好 OK 啊，係 OK 啊，但係你始終對抗性係。 差啲啊嘛。佢助攻係幾好嘅呢場波，但係佢防守上邊咧始終舒蝕個身形。 呢場咧冇咗白海之後咧，你覺得高元智褪後咗啲踢咧？誒冇咗咁 sharp， 冇咁 sharp。 唔係啊，因為佢要做，因為佢要做多防守依範啊嘛，唔可以專心進攻啊嘛。 嗰位馬高積成日要去往個警署報失嘅，唔見咗人有成場波。 佢葉尊仲都 我唔知佢踢咩位喎、啊。 打咗卡就唔見人嗰啲 啦。初頭好似踢中場中，踢下越踢越後，跟住咧輸咗和，俾人衰和咧又好翻上前邊喎。但係成場波咧真係。買到即石都嚟咗，踢咗三場波啦，你銀牌一場啦，跟住兩場對傑志啦， 咪七個字啊，完全未融合對波咯。 哇！我淨唔係啊，我淨覺得係咪用錯咗佢啊？係 咪啊？ 用錯就點噶啦？ 買錯咗佢。 即係點解？其實佢喺澳職嗰陣時係打個副鋒位嚟噶嘛？ 喺司機後邊啊嘛。 咁點解你而家嚟到港甲嗰陣時咧，會踢佢中場中呢個位？ 乜都試勻下，乜都試下咯，車仔面咁樣。 我真係唔知點解。咁你擺到明前面就唔夠鋒力㗎啦！ 佢做手術咧就改死好多人啫。問下曼聯點搞死安達臣啦嚇？咁啊，其實好大例子啊！唔係，其實呢個係一個例子嚟啫。 你一準備搞死埋馬達添㗎？準備第二步。 而家雲妹先想搞死阿王爺先啫嘛。 撚啲兄弟講，你聽翻兄弟講。 嗱，反正翻兄弟講，唔中文講啲嘢啦嚇。咁啊，但係而家問題就話飛馬嗰度。除了話而家中場的分工是完全不清晰，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好地地，你咪俾阿 Green 智打翻副鋒個位咯，咁複雜做咩啫？係咪先？葉子俊拉翻邊，但係我又覺得咁睇喎，出翻陳柏霖好過啦。 佢 兩邊冇突破能力啊！ 陳柏霖咪成日啲傷咪好多，成日叫佢揸住膝頭哥嘅仲係未得曬， 未得曬， 就住冇季初咁，又係冇咗季初咁 short。始終咧谷行早谷行咗嗰段咧，就用咗個季初就你睇下唐建文啦， 嗰套戲啦， 好明顯唐建文又係耷咗落嚟。 一來阿柏恆仔啊，始終都係後生年輕球員啦，都唔可以用得佢太過盡嘅，用得佢太過盡咧，又真係咁佢而家都傷埋啦，即係頭半季場場用佢搏到又老抽乜都剩，係咪 上季用嘔過血添，俾人打到嘔血添。 你而家真係傷曬啦！ 你葉子俊其實擺翻落邊啦，即係我又覺得你揀執佢落中間，搞到中間失曬車飛。 唔係我都話你簽葉子俊翻嚟 ，OK。佢喺屯門踢中場中踢個進攻中場 OK， 但你睇下你屯門嗰個班底係點樣噶嘛？但你而家你對住你過到嚟睇人飛馬，你踢個進攻中場嘅位或者踢副鋒位啦，就好明顯係真係唔夠班嘅。 OK， 咁你而家你 即係融入唔到隊波， 即 係 連 速度都跟 唔 到 咁嘅。進 退失據啊！ 踢個翼。都唔知道，因為佢左右邊兩邊都踢曬啊，幾場波都係咁樣，左邊見佢，右邊見佢，中場中間見佢，但係都係冇表現嘅。咁你知嘅咧，之前葉子俊都踢過飛馬噶啦，係咪先？咁都係冇表現，都係放走佢嘅。 係祝君好運啦，葉子俊 啊！咁我覺得佢要諗清楚自己同埋同阿 Carl Sir 溝通一下。佢嘅最佳位置係乜嘢咯？ 哦，呢個等阿 Carl Sir 發掘啦。 我都話一早話佢嚟頂個金冬烈嘅啦，即係除咗牆邊嗰度啊嘛。 係，唔係嗱，即係講翻傑志多少少啦。頭先即係大家淨係針啊張敬真，其實而家最大鑊嗰樣嘢，我嚟針噶啦，黐線！ 唔係我發現你咧就爭啲中堅嘅， 我哋 你自己咁鬼矮嘅， 我同 Carl Sir 係費事講啊，因為啲韓國中堅證明咗係唔得噶啦，冇一個得啊咁多年。 你忌人哋高， 唔係有咩好忌啊？嘥氣。 而人哋把頭髮長， 佢咯，你瘦過你。 我短啊 ，OK， 我頭髮短啊 ，OK。嗱，其實最傑志最大問題嗰樣嘢就係話，你第一個重組織重心啊，林柱基打唔到亞協嗰下死啊。 攻守機師兩個 係啊，咁、你係弊啊！你唔好即係我想問一問鄭少聰，你係咪諗住出翻朱兆基或者高文去拉嗰位啊？ 陳文輝 啊！哦，咁啊死啦！我如果咁嘅情況，我哋打定 pair 往個場得㗎啦，傑志。 唔係啊，佢依幾場波咧，陳文輝都睇後備咧，佢而家係儲緊 level 啊。 咁啊，佢傷咗啲，有傷㗎。 儲緊 level 未好翻，未好翻曬。 落散光杯之後 未好翻曬，係啦。咁但係咧，你見到隻豬一樣嘅高文出到嚟咧，唉。 好似波衫越嚟越頂得順嘅，又會 走 佢 佢買家大啩。 佢嚟咗香港咁耐，不嬲都係咁樣身形㗎喎。 keep 得幾好， keep 得幾好㗎。 31歲啦，唉，祝你 踢咗七年，踢咗應該有七年。八年啦， 夠鐘噶啦， 攞咗身份證， 夠鐘走啊！意思係，即係我意思， 唔好話依球員好難走得到嘅喺香港， 咁啊係冇人接貨啊， 係啊，翻大陸啊冇人要。 講個傑志下場對手啦，黃室南區啊， 哦，禮拜日嗰場啱啱。剛過去啊，禮拜日啦， 左下角爆咗頭， 黃室南 波爆三個頭一場， 就係黃室南區主場對東方沙龍啊！依場波 即係可以 怎樣反反啲叫咩？報仇成功啊！ 係啊， 報仇雪恨三比二咁啊，擊敗東方沙龍啦、啊。張春輝打得好喎、 啊，好啊！ 喂，成係成隊波打得好、啊， 因為佢好似當杯賽決賽咁打噶啦，我覺得佢對波 我 Q 曬命， 係啊，搏曬命入贏咗波之後開心嗰啲情況傻咗咁，好似 癲咗。 孔 Sir 做乜嘢啊？ 而家嗱， 普通聯賽 咁你誒 嗰只係咁純嘅咩？ 賽前一個禮拜咁啊，黃室南區簽咗阿大師翻嚟啦，依個前傑志神稀嘅球員啦，中場 啊， 立棍見影嘅，即係中 擺咗喺度。釋放了葉仲朗、 啊、 葉仲朗可以專心進攻一個助攻一個入球 看中漢池入 球是啊 看得很定望等 第三時間比 是啊 中漢池其實都差的第三時間才射他好彩的 他射響袋的 好彩的就是他包壞的、 先打一答老闆問題先莫爺先問這個卡斯甘表現怎樣、勤力未增張嘅， 同埋未有個定位俾佢踢嘅。 佢其實嗰日踢左翼偏就左邊， 係咯，右翼跟住臨尾又移翻中間。 未增張嘅呢個卡斯甘嚇， 繼續睇 多幾場啦嚇，我答你住啦。 想睇曬咧，喂，東方個肥仔龍門咧，即係開頭咧，阿李漢浩爆頭嗰時咧，熱身啦，佢出嚟準備熱身，準備。 阿肥婆啊！ 阿肥婆手套都唔戴嘅，做乜嘢啊？打踢西瓜波。 佢打手錘啫嘛，使唔戴手套啊？ 佢唔識接波嘅，你 使戴手套 啊？唔專業，其實好老實，我睇咗幾場東方都好多時睇咧，現場睇佢場邊熱身都好 hea 下 hea 噶啦，即係好似小姐七五四咁行出去嗰啲，嗌你諗下先做噶啦，平時就唔做噶啦。 依啲咪入錯貨咯 ，Peter 兩好似好少入龍門會入錯貨咁啊，外援點知依個真係入錯貨。 巴西龍門其實真 係即係未試過入錯貨嘅。 佢係最威就救咗公民嗰十二碼嗰次，出嚟救個十二碼就係最叻嗰次啊！ 算吧啦，呢個手槌龍門。 同埋講埋少少嗰個保時嗰度咧，又係好戇居嘅。咁啊，到臨尾啊，張春輝爆頭啦。係。咁個保時嗰個九十分鐘嗰陣啱啱到九十分鐘，舉牌嗰條粉槍唔使咁勤力啊嘛，即刻衝出嚟遞嗰個牌。但是那边仲依紧噶嘛？ 赶住收工啊！ 佢想六分钟就收工啊！ 所以佢想收工啊！ 即系起码等佢嗰个起翻身，你先再计啦，系嘛？ 咁仲有一样嘢啦，咁啊，东方沙龙真系喺依个场踢咧，真系作客真系好影响到佢啊！ 真系 个场太难， 完全唔识踢啊！连伊达咧半场都换走咗佢啦，因为佢都唔知点踢，因为个波佢都即系 弹 咗 好飘忽啊！ 东方沙龙即系出。不嬲都係咁樣嘅，即係第一個戰術咧，永遠都係多啲短傳滲入啊，靠兩邊啊。但係你依個地係咁樣咧，佢就完全係唔適應。 所以其實咧，而家東方沙龍入咗呢個馬里士打咧，等使嘅，啱使嘅。 同埋佢打塔巴翻梁子成兩個新加入咧，就好 fit 嘅， 好夾 嘅。因為多一份嘢打啊嘛，咁啊，大家再可以期待下呢個馬里士打點樣融入東方呢隊波啦。 咪要加埋咩戴倫馬里士？ 戴倫文嚇嗰啲啦，大家明白啦。OK， 仲有場啦， 仲有場生死戰啊，就環賓 FC 香港對呢個元朗。 喂先，點解多咁多人嘅？我哋上次咪賭呢場嘅入場數，點解呢次爭咁遠嘅？ 嗰次元朗。元朗街坊多嘛，但你冇理由叫元朗街坊去將老噶嘛，系咪先？ 喂，佢廖化作先锋喎，元朗呢次揾阿赵俊杰打最前， 香港版田中斗利王啊嘛。 系咯，终于 得咗， 唔喺度， 去咗 个，好中意睇嗰个唔喺度啦。 唔系咁讲嘅，即系其实你话，因为我呢场我冇睇，咁其实卡神有睇啦， 睇咗少少嘢都系， 睇少少 佢。梁洛行咁球波先啦，首先上半场啊，横滨嗰边其实都苦碌嘅啫，罚球斩埋去撞下入咗啦，跟住佢阿哥又揽住佢，咁入咗啦。 咁啊，拱赵俊杰上去都系因为输波 系啦，搏一搏，俾佢顶多球一球入啦。 咁之后散咗啦， 十二码啦，搏到十二码，但十二码好笑啊，阿苏沙搏到十二码，好似入咗波咁铲喺地下度，以为佢 入 咗 啊嘛， 未射喎， 入眼啦，以为入眼啊， 即系好笑，咁得意啲球员咁早庆祝嘅。 喂，但系咧我又。我只咁睇，即系话，如果你两队外队即系南华，如果即系话中坚上边，即系要新陈代谢，呢个梁洛恒有冇机会？ 冇用嘅，你签咁啊，即系梁洛恒十九岁仔，你签佢翻嚟，佢又接，佢又唔可以即刻，即系南华始终都系中意即食嘅球员。 你要 揾个 教练又舍得用，够胆唔用佢两老啊？系咪先？你一刻你唔敢一失一个波就 唔系你够唔够胆揾阿大豪带住一个僆仔先？ 系啊， 因为之前都諗住係想做 嚟過好多後衞㗎啦， 做過咁樣方法，例如你之前前兩季有個巴西嘅中堅，都係23、24歲嚟嘅，咁諗住拍住啊，拍住大豪，諗住可以唔係拍住祖爾，諗住可以帶翻帶住，但係臨尾都係唔得。 祖爾自己上滑梯啦，順手又 點知咧？嗰個中堅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啦，而家咧就喺 巴甲嗰度咧。就踢得挺好的， 竟然在巴格度， 在巴格度踢緊正選的上季， 係啊，翻巴格正選踢，咁唔怪之，咁簽唔到啲，簽唔到都應該咯。 唔係啊，睇下，始終都唔係個個會適應香港嘅足球嘅，係 啦，冇得練 喎。所以其實，即係所以而家其實亞協嘅嚟緊亞協嘅賽程入邊，你南華真係唔夠後衞嘅，係咪真係可以？嗱，南華係地莊噶啦，傑志就真係可以考慮多咗亞校啦，唯有。 哦，係啊， 即係望一望啦。 咁就上翻上個禮拜三場波，睇三場波係得飛馬反唔到勝啫，嗰兩隊都反勝到報到仇 嘅 喎。 飛馬都 呢啲鴛鴦賽程啫。 咁咧就係啦，咁除咗就係聯賽嘅賽事之外啦，咁啊都講埋一啲最新嘅公佈啦，關於就係愉園同埋屯門最終嘅下場啦嚇。咁啊，結果就禮拜二判決咗噶啦，就 足總杯喂， 足總杯先啊， 好嘛？ 我足總杯先啦，我兩句好過。 寒風凛凛嘅星期二同星期三晚上。 六度同九度系咪先？嗱，即系第一日俊奇 挑波嗰啲度数嚟。 六度同九度啊，俊奇挑对公民咧就公民赢3-0啦。但系俊奇挑喐个防守方面个纪律就真系好好嘅。话唔飙波就唔飙波。其实公民咧，我真系难听嗰句，你把友死得啦！对丙总都靠迪天奴入两球，你先至正升。 唔系，咁你俊奇挑喐嗰边有好多前嘅大港脚喺度噶嘛？ 系冇气先咪即系 冇气啊嘛？所以咪话你死得咯，大佬，你人哋打密集，你原来破唔到嘅。即係原來公民係唔識主攻嘅。 公民啊嘛，公民啫嘛，唔公平。 公民啊，不嬲依隊波都係話俾你聽，打防守噶啦，打熱血噶嘛。 熱血啊！你 打防守永遠唔識攻噶嘛。 啊，都係多一句啦，即係足總杯前途，你真係祝你好運噶啦。咁啊，第二日咧，即係之後嗰日神日之前幾神氣就9-1大掃呢個葵青啦。咁就呢場波其實。幾欣賞葵青嗰班後生仔，即係佢全場一班，尤其是嗰17號汪雙才，有波係不特止，仲要係幾次射門都有威脅嘅。 Okay. 即係如果神希下年可以即係再喺葵青入邊 又 jab 啊， 刮冰嘅話咧，可以考慮下呢、這、一個，同埋21號嗰個箭頭迪卡龍啦。 唔好再嚟嗰、那個亞歷 山大， 亞歷山大咁 嗰啲， 咁啊慘得， 佢太撩啦。但係講開呢個迪卡龍就喂。好難得揾到強身型，身型頂得贏基南馬嘅喎。 基南馬有冇用盡全力先？你諗下先係咯。 唔係基南馬， 即係我唔係話講打假波啊！即係呢場贏緊嘅，使乜同你咁認真受傷？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個卡隆身型有同埋靈活度都有翻咁上下嘅，唔係係波底粗糙啲啫。咁啊，即係諗下啦呢樣嘢，係咪先？即係。啊！日之前Jason希善於揾啲平價外援啊嘛，又等使啊嘛，今年連拿度同盧高啊嘛， 呢個巴西孖寶 係咯，幾好使好用啊！ 唔係，我都話真係冇睇錯依兩個人，即係初頭第一場波。我哋做節目之後都話， 我哋都講啦，連拿度其實就南華正正需要 呢兩個前鋒啊，真係 第一場都傑志啊，講緊係咪？第一場都傑志， 平靚正，平靚正，呢兩個前鋒真係。 其實我哋咧，我哋嗰時好講，不如你出肥康啦，我哋都想睇下肥康嘅。係 咯，俾人踢下啊嘛， 即係講笑咁講啦。咁但係其實嘅葵青呢班後生仔其實值得鼓勵嘅，即係起碼全場即係寒風凛冽點啊，都勤力走動啦，咪即係起碼冇揸流灘啦。咁啊，劉志強嘅功力尚在啦，個球差啲彎入，我哋冇講笑。 仲有呢啲招數 啊，直驅啊，差啲有啊，即係唔係講笑。咁啊，即係下啦，呢兩場中杯咁啊，嗱聲講完啦。快速中 杯，最新新聞啦！ 最新新聞就係話莫爺先講咗啦，屯門和愉園被判降班，賽程又要編排個好亂。 下張相唔該。 下張相啊，唔該。咁其實莫爺先講咗，我哋想講嗰樣嘢就係話，呢兩隊波今年個賽季 嗰張相就喺新貨嗰度夾翻嚟 嘅。呢一張相就係話，星期三晚預備組聯賽公對愉園對東方沙龍 預備組賽事 入邊就寫住足總霸道，罔顧球員身價，話真係嗱，雖然即係話做就做得粗糙啲，但係。真係有血 有血啊！幾次啊？嗰條萬子寫啲血書咁嗰啲嘢係嘛？ 唉，即係講真，其實最慘係班球員。 你講緊你呢？唔係即係發生個判咗點樣先？ 判咗即係話 足總點？ 足總其實就其實講咗就係話，按照翻建議就係話停，即係取消呢兩隊 今季 餘下嘅所有甲組同埋足總杯賽事嗱預備組青年軍賽事係冇受影響嘅。 以前嗰啲除牌咁嗰啲唔係 係啦，唔係除牌， 淨係停賽， 淨係停賽啊！今季 停曬 咁就其實嗱，我又覺得依足總呢班友咧真係。你班友真係早啲落地獄啦！制度嘅嘢，你話明升1降1噶嘛， 係 咯嗱。 鳳凰計劃之前就講到明，就係呢一季就原本冇降班制度啦，係咪先？好啦，見到上年阿講嘅大三連日，好啦，咦過癮喎，五隊爭降班喎，好降一隊先， 俾個班你爭下。 係啦，啊而家就爆單咁嘅嘢出嚟， 申請降班。 咁咧今日咧就講到就話，餘下呢十支球嗱，即係扣曬餘院，扣曬屯門。他們的積分和對賽之後的成績之後呢，餘下這十隊球就沒有一隊球隊降班， 都不會降班的， 黐孖筋。哇，那個制度，那個制度人家這個就是最更新的積分榜 了， 這 個最新的了， 十一十二就不用看了，已經學了他了。那就喂，即是說制度的事你好學唔學？學埋六八九政府啲衰嘢喺玩搬龍門，大佬，哇！我真係唔想喺節目講粗口啊！ 唔係啊，好奇怪啊！其實你，我覺得咧，你而家得十隊波踢咧，咁你之前季前已經落實咗係升一降一噶啦。咁、你其實有咩問題咧？咁點解係咪一定要保持翻十二隊先下一屆？ 其實佢好明顯 係。你而家咧，其實我不嬲，我贊成咧。就是重量重質不 重量， 重質不重量嘅。咁你而家還掂呢兩隊波，你都停咗佢賽咯。咁你咪繼續實施翻降一升一咯，係咪先？咁你 再少啲，再少兩隊， 順水推舟啫嘛。咁你而家你隔硬嗱，你而家今年十二隊話就預備嚟緊來季嘅職聯，點知今季又搞哇咁大鑊嘅嘢， 港島聯 係咪先？點解係會咁樣咧？就係因為。 球員 的質素問題啊嘛， 球員唔夠， 又唔夠， 數量又唔夠，質素又唔 加一炸就算 數，即係依叫做咧就係 濫竽充數， 又粗製濫造咯，夾硬 啦， 夾硬做兩隊波出嚟踢咯，係咪先？咁你而家搞到咁樣， 最慘就係嗰啲球員真係陰功，年尾嘅搞到而家過咗年啦，轉會窗又閂曬，你先同佢講話收工喎，停賽喎。 唔係你遠咗幾個最慘啊？係咪先？新嚟嗰個拉加朵落對神曦玩咗場，另外沙蘭高、沙華道同埋沙蘭當拿呢兩個基洛亞國腳， 即係賺張機票啦， 賺張機票啦，而家就唔知點。算好彷徨啦，系咪先？净系踢预备组啊，唔 系啊！仲有今日足总发表嗰个声明， 第二份嗰个补充 系啦，今日啦，佢又要需要澄清嘅足总就 系， 佢话咧喺某些传媒报道中咧，将依次停赛嘅判决同涉嫌非法操控赛事咧联系喺一起咧，足总就话咧就唔系嘅，即系呢个判决系唔关呢、這个涉嫌非法操控嘅赛事上边嘅，就系话愉园同屯门嘅财政同埋佢哋嘅管理能力不足以继续参加今年嘅联赛，所以就取消咗。 佢冇具体地列明乜嘢话啦，即系 但系可以话俾你听，愉园之前咧，阿副领队阿 卢冠铭 咧都已经。 摆晒保证金噶啦嘛， 摆咗保证金去律师行啦，连赞助商咧都已经系俾咗足够嘅金额维持嚟紧呢半季嘅运作噶啦，同埋屯门咧，卢光中先生咧都已经话咗，屯门而家班球员都好挨热气，就系收居马费继续撑落去嘅，撑到季尾，系咪先？即系基本上。你話之前嘅贊助商嘅問題啊，乜物物啊，佢哋已經係釐清曬所有關係啊，已經重新執好隊波，佢都喺傳媒都有講過話有球員屯門嘅球員都會捱起佢撐落去，咁餘院咧都已經係運作上邊。已經 承諾曬話，我有錢有操練有人， 個架構都已經重整翻，咁點解你一句就話？我唔俾你玩啦！ 所以咧，網上面咧朋友就講到就係話，而家咁冇問題，咁冇問題啊！咁你即係接受得到政府搬龍門嗰單嘢啦，係嘛？ 哇！我覺得咧， 黐孖筋嚟曬。 而家我覺得咧，就係足總咧，就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唉，算啦，停咗你算啦， 冇做埋啦。 喂，仲有一件事啊，仲有一件事啊，大家仲記得鳳凰計劃十月個資助停噶啦嘛？咁十一月咧，咁啊康文署就開始會 review 翻成個鳳凰計劃噶啦嘛。咁如果佢唔敢做嘢嘅，咁政府咁佢點樣得到？政府資助咧，係咪先？ 唔係啊！你做依樣嘢都要合乎大家嘅利益噶嘛？ 你鬼理你咩？你是機庫， 係 咪先？你是機庫，如果冇資助嘅， 咪撇咯。 佢翻咗英國吉，翻咗英國食薯仔啦。 咁呢兩隊波鞋季初嗰陣時，的確係 出了問題，有些問題 是那一兩條爛攤搞到這樣，我經常覺得那條爛攤頂頭除勝利那個李一月、一個人搞那麼多東西出來，我經常 覺得那你現在累了成二三十個球員，兩隊球員 是 不是一粒老鼠屎搞想成窩粥， 反過來廉署那些是吃屎的，那件事那個頭槌就是做東的 21號 搞到現在又只是拘捕了人，叫 拘捕了但保釋了，但又未落案，即現在捉總的情況就是被人感覺未審先判。法例上面其實講到明，我一日未定罪，疑點利益是歸於被告的嘛。 你是熟的，這些是最熟的。 我剛才不是講了咯，捉總今天都說了不關非法操控賽事， 你叫他吃 屎啦， 他 就是說呢兩隊波 嘅管理能力、 管理能力同埋個金錢嘅能力足， 唔係即係咁講，你具體啲講話，你具體啲講咩叫合理金額？你咩叫具體管理？你冇講啊嘛，薛基富，你食屎啦！即係我好老實同你講，而家個情況就話，嗱梁孔德個龜頭咧就繼續縮喺龜殼度啦， 好慘嘅喎，你就係、 是， 哇，未講完， 你就係屌。 少 你就是少啊，薛基富，但系薛基富下面仲有好多人噶，大佬。 喂，你大头梗系少你噶啦， 佢孭晒。 最大问题就系话而家最过瘾嗰样嘢就嗱、是，五山同埋罗山旗下个杰志同南华嚟紧咗亚协啊，唔应该唔得闲理呢单嘢噶啦，系咪先？咁咧贝山就摆明系受益人啦， 呢个笑料嚟。 呢个受益，呢、這个就摆明系受益人啦。嗱，咁贝山咧就最近吓、啊，即系 你拉开啦，而家讲 另 外一单 嘢啦， 斩嗰度噶啦。 其实可以，即系其实嗱，愉园就系贝山旗下球队啦，系咪先？ 同埋公民都系啦， 公民都系啦，系啦。咁而家咧，即系港职联嗰度就系话，喂，有几队波想褪姜，包括标准流浪， 要首先系签个意向书， 唔系，即系紧我即系佢有份系冇具体内容嘅嘢，嗱你参赏咪得，嗱具体嘅嘢唔好讲住，你撩个龟先，嗱即系等于我同你我撩你两个做生意啦，系、嘛？做咩生意？做咩生意啊？ 口头承诺嚟啫， 你唔好理系咪先？你签翻先，系签翻先啦。喂大佬啊，你呢啲同保药袋有咩分别啊？足总 唔系不嬲都系咁样嘅，足总， 你班友啊食得屎啦！ 佢哋季前咧嗰啲开乜嘢董事决定？董事大会啊， 我哋做个纪律小组委员会 都系应承咗啲乜啊，咁你哋一个个甲组会咧，咁就得噶啦，我哋手得噶啦，冇问题噶啦，你哋应、okay. 你应承。 佢系负责整个制度出嚟俾你遵守嘛，但系佢自己都唔会遵守制度嘅。 之后好快就会变质噶啦， 食屎啦，足总，即系我所以多面想同你讲就系话，喂，而家个情况，阿贝山就讲到话嗱，公民体育会，因为我哋系属于呢个业余的性质，我们不可以将它转为全职职业化，因为要即是个章程要将这间公司变为一间有限公司才可以变为职业化嘛。咁他就话想不玩的啦。 就份嘢冇签到嘛。 冇签。 据闻就是他冇签得返11间球会得一间冇签嘛。 咁上个星期五呢就想邀请呢就五支月组都是申请呢个甲组即是港职联个牌照，我心想你好黐线 嘅。咁首先咪先足总就跟条例做啦。佢唔签就唔好再俾佢㗎。 冇俾佢啦。 冇俾佢办成啦。你跟足佢啦。 係囉，你跟足佢啦。 到时又话放宽啊，又话到时有问题咁样， 又扭下屎忽花。 其实喂，啲药房开翻过你， 唔系啊， 配翻啲药咯， 真 系好严重啊！ 我配俾阿 B 嘢， 真系好黑心噶，我鬼唔望咧，下一届港职联咧，连十队都冇，得八队， 得八队啊！ 唔系，唔好望啊！一个冇质素港职联讲嚟把鬼咩？莫耶斯都讲到全部拉去打靶啦！你讲真，呢班管理层真系好简单，薛基富为首嘅，你哥凌神到火葬场，你自己跳落去啦吓！ 等你凤凰计划写入边嗰十二队港职联咧，就冇鬼咗。 唔系，其实最简单嘅，当你政府 ban 咗你嘅资助，咪搞掂咯。 咁、 okay. 你翻下食薯仔啦，薛基富。 咪嗱嗱声啦！喂，仲有其实我哋之前 po 咗出嚟，就有个中国球员嘅，14岁嗰。 咁樣嘛， 山東魯能個球員嗰度興奮劑嘅問題嘅。 啊， 咁啊，2013年9月10日啊，國家體育局嘅反興奮個驗到咧，山東魯能足球員個有個叫張某某，張某某， 唔使諗機，唔使諗機， 好激動啊！叫張某某真係叫做14歲球員啦， 十四歲食咁樣， 係喎，佢驗到咧蛋白同化劑。哇！得同埋製劑喎， 反興奮劑工作會議。 第一次驗咪得，咁第二次驗都係陽性反應嘅，兩次都係陽性反應啦。咁而家咧就判罰咗佢哋，就好似山東人學校噶啦。 罰幾多？罰20,000啊嘛，好似話。 唔係20,000啫。 咁多啊！ 咁啊停賽半年咯，球員。 哦。 咁因為佢咧未夠稱啦。 OK。 可能話啲食物有問題，而家原來係話。 唔係符合國情啦，大陸啲嘢不嬲都係造假噶啦，係咪先？即係食錯啲有受精嘅豬肉啊啲。 即係搞食物有問題，驗到14歲已經出現有興奮劑啊！但係。 基因有問題咯。 你會真係食興奮劑？我覺得可能係真係食 錯嘢啫。 唔會啊嘛。 係咪叫即係講真？你啲雞嗰啲啊咁多，即係嚇。 而雞啊、豬肉啊、 魚啊咁多啲化學成分，攋嘢唔知噶噃。 嚟溝油啊！ 哇！但係而家一個半咁樣出去，第日踢國際賽，大陸嗰啲球員咪死梗咯。 咪而家咪細個啊蝦條，大個啊金條，咪就呢啲咯，係咪先？好簡單啫嘛，冇嘢，即係完全符合國情啊，唔係新聞嚟。 成日攞自己啲嘢講出嚟講嘅，真係辛苦你細個蝦條。老爷咪过 有名堂噶呢条友，所以我点解咁欣赏俊奇天旭嗰几个后生仔啊，黎诺贤啊、钟伟强啊，嗰啲话即系全场跑动，嗰啲冇食禁药啊嘛，大佬，你最大问题，你中国班强，你食紧禁药都唔够人踢，你班友打靶啦，绝对嘢，真系冇得罪讲。 好啦，要讲一讲。 賽程啊， 賽程啊， 嗱，導演打圈， 因為慢慢講嘛，少咗幾隊啦，足總杯下個禮拜嗰啲冇曬噶啦， 冇咗啦，大家 慢慢對黃室南區啊，屯門對天能元朗就冇咗噶啦，就係咁啊，聯賽啦，十五號禮拜六傑志對黃室南區啦，咁跟住啊，十五號禮拜六咧就呢個兩點半嘅喺旺角場踢啦，咁啊五點半大球場南華主場對華賓 FC 香港啦，咁跟住禮拜日十六號東方三郎對流浪，咁啊旺角場踢，又旺角場嘅。跟住 個場爛嘅咯噃， 係咯，頂到咁，唔係有少少幾場足總杯啊嘛。 OK， 咁跟住禮拜日神啊，有之前 JC 神氣對天行元朗，咁啊青衣運動場五點半嘅 青衣打比喎。 是咩？天 人娛樂，我對唔住，對唔住， 全部啦。 哦，唔緊要， 下個禮拜先 有廿 二個禮拜先， 有廿幾萬人睇啊！青衣場嗰場波， 咁都唔止廿幾萬， 廿幾萬雲添啊，零雲 啊！即係 anyway， 咁啊呢個禮拜其實賽程都比較緊密啦，咁變咗即係大家多多支持香港波啦嚇。咁當然記得大家都除咗多多支持大球場之外。而家咩時間啦？十二點幾情人節啦！ 都話有情人終 成有情人終成眷屬， 冇情人我哋打住 局。冇情人就嚇，聽日有幾個光棍會陪大家度過情人節嘅。 希望 Billy 下個禮拜翻到嚟啦！嗰啲咩行政拘留好快嘅啫，係嘛？ 十五日啊！ 邊個有錢啊？上去數一數佢好嘛？ 冇啊，冇錢啊！ 成日穿黃色衫，知道黃色㗎啦，成日穿件黃色衫。 可能飛馬輸波哭波喪咧，男嘅接受唔到啦。 揾啲姐姐， 你上去出一出火， 揾啲姐姐 出一出，唔係即係心中嗰團火。 係啊，出一出火咯。 圈 曬啦 ！OK， 導演打圈啦 ！OK， 咁啊，多謝各位支持啊！聽晚仲有幾條光棍陪大家要大球場 ，OK， 聽晚再見， 好，聽晚見，拜拜。